佢冇講一樣嘢，陶君衡係好冇良心嘅。呢啲錢唔係你陶君衡揾翻嚟嘅，我屌你老母，啱唔啱啊？呢啲錢係我哋幾個人揾翻嚟嘅。你而家講到呢次，呢次係社民，係你揾翻嚟嘅。嗰100萬就係你嘅，我話俾你聽啊！